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老四襄阳出生以后，乌云仍旧回医院上班，家中三个孩子一个阿姨带不了，组织上又给请了一个阿姨。陆阳平时在学校吃住，周末才回家。三个大人，两个半孩子，一家人就那么点口粮，数着粒儿做饭都嫌计算不过来，哪有多余的口粮接济他人呢？吴云原想收罗一些家当变卖了，换点钱寄到乡下去，可是这些年关山林除了吃喝，什么家当也没有置办下来。家具倒是有几件，可那是公家的，自己没权变卖。这么一筹算，根本就没有办法可想。乌云最后还是咬了咬牙，从家里拿出了一个人的口粮，换成了粮票和现钱，把粮票和钱寄往了湖北老家。反正自己家里那点粮食，多一口是不管饱，少一口也是不管饱。吴云把粮票和钱寄走的当天，又接到了一封信。信是自己吉贤老家寄来的。吴云拿到那封信，一看地址，心里咯噔一下。吴云心里想，爹妈，你们饶了我吧，这次就算活剥了我，我半粒粮食也不敢往外拿了呀。等打开信一看才明白，那封信不是找他求救济的，而是说老二惠阳的事儿。七岁的惠阳令老爷姥姥忧心忡忡，惠阳整日沉默寡言，行为呆钝，从早到晚都是一个人待在角落里不声不响，有时候他也到外面去，可是到了外面他也是找角落，不是在鸡笼边就是在粪坑边，吃饭的时候也不回来，等天黑了大人满世界找他，嗓子都喊破了，从他身边过他都不吭一声。老爷姥姥在信中说，闺女啊，这孩子怕是落下毛病了，他爹是当大干部的，我们怕负不起责任呢，你还是把孩子接回去吧。乌云信没有看完就落泪了，他心想，苦命的惠阳啊，他一分钟也不想耽搁，要把惠阳接回身边。正好大哥巴托尔回东北探亲，准备返回广东，乌云就托大哥巴托尔绕道到湖南，把惠阳带回到湖南。惠阳被巴托尔带到家里那一天，乌云一下班就往家里跑，进门顾不得跟大哥寒暄，一下子就抱住了蜷缩在墙角的惠阳，泪水迷离地说，惠阳，叫妈妈。惠阳穿了一件新布褂子，袖子和下摆都很长，这使他显得瘦小单薄。他剃了个一片瓦头，耳朵很脏，上面挂着一些蜘蛛网。他用呆滞无神的目光 充满敌意地看着乌云，一声不吭。乌云一刹那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那疼痛是从腹部传来，迅速地向全身弥漫。他忽然之间想起了在干冷的空气中冻得乌紫的那只小胳膊和那条小腿，他们在他的眼前瑟瑟地颤抖，固执地不肯消失，让乌云有一种犯罪的窒息感。乌云后来坐下来和巴特尔谈话，他一直把惠阳紧紧地抱在怀里，惠阳居然没有反对。吃饭的时候，乌云丝毫不考虑口粮问题，煮了满满一大锅白米饭，还把家里唯一的一桶肉罐头打开，那是关山林的一个老部下从上海托人带来的，放了半年没舍得动。乌云把猪肉罐头一半拨进了巴托尔的碗里，剩下的一半留给了惠阳。乌云拿筷子头敲了敲四岁的精养的脑袋说，别动那些肉，那是给你二哥吃的。巴托尔把自己碗里的肉拨给了精养，乌云又给夹了回去。乌云说，大哥，你吃，上星期我们才吃了一只鸡呢。精养委屈地说，没有吃鸡，我们哪里吃鸡了？惠阳呆呆地看着要哭的精养，突然从自己碗里夹了一块肉，隔着桌子放到了弟弟的碗里。精养迅速地用手把那块肉抓起来送到嘴里，这个动作让乌云和巴托尔都笑了，只是乌云的笑很心酸。乌云希望大哥巴托尔能够多住几天，等到星期六他托人把关山林叫回来，巴托尔却执意当天要走，他急于赶回部队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他没有说，但是乌云心里清楚，他不喜欢自己的妹夫。从他给关山林当部下的时候，巴托尔就不喜欢关山林。巴托尔走的时候拍了拍乌云的脸蛋儿，这个动作让乌云差一点流下眼泪来。小时候巴托尔就是常拍乌云的脸蛋儿，一边拍着一边唱着歌谣，小闺女俊脸蛋儿，长大以后嫁个官儿。现在乌云真的嫁了官儿，可是巴托尔却没有机会再拍他的脸蛋儿了。巴托尔当了十几年骑兵，骑马把腿都骑盘了。乌云看着大哥摇摇晃晃地消失在马路的尽头，才回到屋里。整个晚上乌云都试图跟老二惠阳说上一句话，但是到最后他也没有成功。巴托尔走之后，惠阳又躲到角落里去了，怎么叫他他都不出来，他甚至也不理睬弟弟京阳和襄阳，然后就倚着墙角睡着了。乌云没有把惠阳送进孩子们的房间，他给睡着了的惠阳洗了脸，把他抱上自己的床，给他脱衣服。他看见儿子贴身穿了一件红肚兜，那是姥姥给外孙缝的，用它来避邪。他有多少邪需要避呢？乌云那天晚上把惠阳搂在怀里睡觉，睡着了的惠阳一反白天的样子，在梦中极不安分，一会儿高声说梦话，一会儿尖声的叫唤，好像在梦中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孩子。在他的梦中有一大群 五彩翅膀的蝴蝶，它们在绿草地上快乐地飞翔着。它赤着一双脚，踩着草地的露水，伸开双臂去捕捉它们。蝴蝶飞得太高了，它们为什么要飞那么高呢？乌云一夜没睡，不停地把伸到空中的惠阳的小手捉住，放回被窝。乌云的心一直在那个干冷的空气中瑟瑟地发抖。乌云对关山林的冷漠态度已经顾不得气恼了。几天之后，关山林回来过一次，他是路过家的，只在家里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短的甚至连停在家门口的吉普车都没有熄火。这之前家里发生了多少事啊？一奶同胞的弟弟要钱，给呀给呀的姐姐要粮，吉贤老家又把老二惠阳送回来，这个家真是乌烟瘴气，跟战时的救难所没有什么两样。关山林对此与其说漠不关心，不如说是不以为然。基地的事多小都是大事，家里的事多大都是小事，关山林就是这么想的。老二惠阳的愚讷连外人都看出来了，关山林却固执地认为那是扯淡。他说惠阳那是在乡下呆傻的，把他送到学校念两年书就开窍了。关山林甚至连抱也没有抱一下自己的二儿子，就匆匆地登上了停在门口的吉普车走了，剩下乌云一个人来对付残局。乌云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战场上孤军奋战，他的友军只有两个乡下阿姨，他们倒是毫无怨言，但是他们没有荣誉感，守住这个阵地或失去这个阵地对他们并不是性命攸关的事，充其量换一个阵地去守罢了。他们可不像乌云，乌云必须打赢这场战争。乌云终于通过基地医院的业务关系联系上了湖南精神病医院，他带着惠阳来到长沙。在长沙，他被介绍给精神病医院住院部主任葛主任，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学博士，从法国留学回来。葛博士有一位姨父也是解放军的将军，所以他对将军夫人和将军的儿子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耐心。葛博士领导着一个专家小组，他们都是一些富有临床经验的大夫，对惠阳的检查和诊断一共进行了三次。每一次惠阳被带进那间神秘的绿色房间的时候，乌云都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他觉得他是在等待一种残酷的判决。事实上，他赢得这场判决的可能性十分渺小，他几乎已经绝望了。但是他不能因为害怕就逃开，他不能把自己的孩子丢弃在那间绿色的房屋里不管。诊断结果在第二天下午出来了，乌云被叫到葛博士的办公室。葛博士脸上的严肃神色使乌云根本不敢开口，他被指示先阅读一份诊断报告。当他接过那打厚厚的报告的时候，他差一点喊出声来，但是他还是顽强地把那份报告看完了。报告一是心理诊断，上面写道，患者的智力功能范围在下与中下之间，他的词汇智商是38，抽象能力智商是28，全面智商是37.4，患者的理论输入为3，在词汇测绘中，七组词汇他只能说出3个词，完成率为1.2%。 在整体个性中写道，在个性测验中，患者表现为戒备、回避、封锁、情绪压抑，与外界交往反常，对其他人的感情反应迟钝，患者有一种内向性的敌视情绪。总结和结论是，患者关惠阳，男性8周岁，大脑器官无组织损伤迹象，无脑溢血迹象，无思维混乱、精神变态和其他精神反常症状，智力低下，属先天性智力低下患者。报告二是精神病学诊断。在交谈诊断中写道，患者主诉困难，语言稀少且混乱，思维有明显障碍。病理阐述，患者关惠阳，男性8岁，本报告前无精神病诊断史及病理资料参照，诊断为无损害社会型个性痴呆症。看完这些，乌云差一点当场晕倒在葛博士的办公室。葛博士熟练地让乌云服了一点镇定剂。乌云清醒过来以后开始流泪，泪水很多，但是他一声也没有哭出来。他就那么流着泪走出了博士的办公室，走到隔壁的房间里，一把搂住了双手抱着一个苹果呆呆地坐在那里的惠阳。不用专家再多说什么，乌云已经知道那几份专业诊断报告宣布的是什么了。他的脸上泪水迷乱，他把脑袋硕大四肢细长的惠阳抱了起来，走出了房间，走出了开满鲜花的精神病院，他要把他的儿子带回自己的家里去。此后连续几个夜晚，乌云始终把惠阳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不肯让他到任何地方去。乌云一直在流泪，泪水日夜不干。开始惠阳把乌云的怀抱当作另外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有些窘迫，但却十分安静地蜷在乌云的怀里，睁着两只无神的眼睛一直到睡着。但是很快他发觉那不是他的角落，他的角落是没有温暖、没有光明的，而乌云的怀抱有温暖、有光明。乌云一直用他那双悔恨不已的目光看着儿子，乌云几乎搂得儿子喘不过气来。最后惠阳还是睁开了乌云的怀抱，跑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躲了起来。乌云忙奔过去想重新把他拥进怀里，惠阳尖声地大叫着，目光中透出一种敌意和恐惧，他把自己全身都埋进了两个瘦弱的膝盖之中，像一个不肯出世宁愿蜷缩回蛋壳的小鸟。惠阳的那副拒绝和厌恶的样子把乌云阻止住了。乌云站在那里不敢再往前走，他知道只要他一伸出手就会碰到惠阳，惠阳脆弱的身体和灵魂就会顷刻间被风吹散，消失在他后悔不及的地方。他们就那么对峙着，乌云站在那里，儿子蜷缩在那里。也许是惠阳从乌云的目光中看出了他不会再试图把自己拥进他的怀抱，惠阳的瞳孔开始松散，脸上的恐惧之色渐渐消退，他轻轻地挪动了一下， 好让自己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蜷缩得更妥帖一些。现在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合适地贴在了他所钟爱的冰冷的墙上了。乌云对这幅画面永远不能忘怀，他那个时候什么也体会不到，只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那个孩子不喜欢自己的怀抱，可是自己的怀抱有什么东西让儿子感到害怕呢？儿子是那么弱小，那么孤独，他一刻也不肯离开他自己冰冷的角落。乌云的心口疼得发抖，他知道那种感觉来自哪里。天哪，他知道那种感觉来自哪里。关山林知道了老二惠阳是先天性痴呆症患儿，这不是要钱或者要粮，这是他们的一个儿子。天塌下来了，乌云能够撑得住，可儿子却是乌云致命的伤痛，他一个人怎么也撑不住的。乌云头一回在关山林工作的时候闯进了关山林的办公室。关山林紧锁着眉头听乌云断断续续的诉说。乌云在诉说儿子诊断结果时泪流不止，哽咽的常常说不下去。关山林脸色难看得要命，一层吓人的铅灰色在他刚毅的脸上迅速地弥漫开来。关山林50岁了，50岁的关山林被告知他的一个儿子是个白痴，是个永远不会思想不会生活的白痴，就像一棵已经知道珍惜和回忆绿叶的大树被齐腰砍了重重的一斧子。还有什么打击比这个更重呢？关山林像一尊风化的石头一样坐在那里。乌云因为有了关山林在身边，不再需要掩饰软弱和支撑厄运。乌云哽咽地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们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关山林长久的沉默之后，长长的出了一口粗气。哎，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这个样子也得想点办法。想什么办法？总不能把人毁了再造一个吧。找好大夫，找好医院，兴许能治。你当是什么？是治脚气？ 不是治脚气也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孩子这个样子。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今日？什么当初？ 要知道他是这个样子，当初就不该生下来。 是我要生吗？是我要生吗？不是你，我会生他？我会吗？ 关山林不能忍受这个，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指责。你可以打击他的头颅，打击他的胸，打击他的腹部，他是个强者，你完全可以冲着他的强而来，来试试他，他会喜欢这种挑战。但是你不该打击他的私处。关山林气吁吁地说， 住嘴！ 你这个长头发的女人，我没有让你给我生一个傻瓜出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听关山林说出，我没有让你给我生一个傻瓜儿子，这句话把吴云气坏了。他哆嗦着，脸色苍白，他无法控制自己。八年了，乌云从来不曾让这句话说出口，他发誓一辈子不说出那句话。他们是阴影，他宁肯让这阴影永远啃噬自己的心。但是关山林逼他，逼得太狠了。他凭什么这么逼他？他太蛮不讲理了。乌云冲到关山林的面前，是你交出了我写给你的纸条，那是我写给我丈夫的，不是写给组织的。是你把我推到那个绝境里去，他们逗我，让我孩子站在那里，而你那时候在哪儿？你呢？你为什么不负一点的责任？如果不是你的出卖，孩子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绝对不会。关山林想都没想，扬手给了乌云一记耳光。关山林是一个当兵的，他的手重极了，乌云的脸上立刻浮现了五个手指印。乌云朝他扑了过去，双手揪住关山林的衣领，这让关山林更加恼火。他像捉小鸡一样把乌云捉住，把他提起来，用他那蒲扇样的巨大的巴掌在他的屁股上用力的抽动，一边抽一边恶狠狠地说，你这个女人。关山林的力气真大，乌云在他的胁迫之下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只能毫无用处地去撕扯他的衣服，去揪掐他的腿。关山林打了他十几下，打够了，像丢一块烂抹布似的，把他往地上一丢，摔门走了出去。乌云坐了起来，把头埋在腿里，心灰意懒地抽打着。好几次，他抽打得喘不过气儿来，他的头发披散着，被泪水和汗水凌乱地贴在脸颊上，样子狼狈极了。他就那么在地上坐着，心里一遍又一遍绝望地想着，他打了我。关山林和乌云的夫妻生活出现了无法弥补的阴影和裂痕，日子依然那么过，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工作是繁忙而有意义的，他们给人充实和自豪。但生活毕竟不再像原来那么纯粹，如雨后的天空一样了。如果没有惠阳的存在，也许一切都可以得到愈合和弥补，就像一盆被晃动过的水一样，总是会静止下来的，只要你不去捣动它。但是有惠阳，这是一个无法改正的事实。那个孩子他在一天天的长大，但是他永远是躲在他黑暗的冰冷的角落， 呆滞的目光中透露出对一切的拒绝和敌意。他们不可能不看到他，即使有了快乐的时候，只要他们的目光一接触到他，或者一想起他，他们哈哈大笑的声音就会戛然而止，他们的快乐就会荡然无存，他们就会被一种惭愧、自责、痛楚和犯罪感所包围。他们会默默地对视一眼，然后默默地走开。这是一种随时随地的窒息和压迫。其实，角落里的惠阳从来不说话，他只是在那里整天安静地蜷缩着，他几乎连看也不看他们。有一次或者两次，关山莲打算把惠阳送进托儿所里去。惠阳是肯定不能念书了，对他对别人那都毫无意义。不过他不能总待在他的墙角啊，待在墙角里对他对别人同样毫无意义。但是这个主意遭到了乌云激烈的反对。乌云不愿把惠阳送到任何地方去，他要惠阳待在他的身边。也许惠阳不需要他的怀抱，但是惠阳需要他的监护。乌云说，送幼儿园他们会欺负他的。在这方面，乌云表现出了少见的偏激。关山林不能把惠阳从乌云身边带走，谁也不能。关山林知道这一次做不了主宰，乌云会像一只被伤害的母豹子一样拼命地撕咬，这样做不会有结果的。失意使关山林有时心灰意冷，有时暴力自随，性格反复无常。关山林开始寻衅滋事，最先撞在他枪口下的是他最疼爱的老大陆阳。这个独高小的异端分子完全不顾及家中的风起云涌，他关心的只是给这个世界创造一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唯有这才能使他感到快乐。第一次，他带领他的青年禁卫军到学校附近的村庄里去收集粮草，他们等生活老师睡着以后，偷偷地翻过学校的院墙去袭击敌占区。他们把农民的一片红薯地挖了一个底儿朝天，然后把战利品送到学校门房大爷的门口。他们私下把他视为他们一位牺牲同伴的老父亲。在夜袭途中，有一条可恶的狗叫了起来，并不知好歹地追了出来。这帮勇敢的青年禁卫军小伙子们用石头把这条法西斯纳粹的走狗砸出了脑浆。第二次，陆阳策划了一场更大的战斗，他带着他的青年禁卫军战士到公路上去伏击敌人的运兵车。他们把钉了铁钉的木板埋在沙土里，结果至少使三辆基地的车辆抛了锚。这一次陆阳干得太出格了，关山林把爱子摁到地上，抽出腰间的皮带狠狠地抽陆阳的屁股，把一条结结实实的日本皮带都抽断了。陆阳为此一个星期趴在床上不能够上学。陆阳之后的倒霉蛋儿是京阳，体弱多病的老三一天到晚总是哭哭啼啼的，没有一点像当兵的种。关山林固执地认为这全是因为孩子吃了太多的奶糕才成了这个样，他太享福了，他必须去吃苦。关山林开始考虑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京阳的阿姨朱妈是一个37、8岁的山东妇女，信佛吃斋， 他对关山林的处理方式抱有成见。他带了泾阳几年，已经跟这个孩子有感情了。这个死了丈夫的中年妇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偷偷的用自己的奶头哄着泾阳入睡。如果首长这样不待见这个孩子，他再干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他愿意带着泾阳回到他的山东海城老家去。他有一个哥哥，有三间半房子，两亩沙地，他不会让这个孩子遭罪的。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乌云对这个决定没有表示出太多的感情色彩。对他来说，孩子带来的烦恼比快乐更多。他们捆住了他的手脚，使他更像一头奶牛，而不是一个革命者。也许奶牛可以成为革命的奶牛，但是他不能。他毕竟有他引以为自豪的工作呀。何况他们还给他带来了无法言喻的痛苦。只要老二惠阳在他的身边，只要这个撕裂过他的孩子在他的身边，别的他都可以听之任之。乌云甚至用一种嘲讽的口气对关山林说，你把泾阳弄走，你干嘛不把陆阳和襄阳也弄走呢？乌云以为这样可以难住关山林，谁知道关山林却不吃这一套。关山林从来没有被人将过军。半年以后，他把另一个孩子也送到了湖北老家。乌云怎么样的揪心挂肠，也没有阻止住关山林。这回不是老大陆阳，而是一岁半的襄阳。乌云到车站去送儿子和来接儿子的关山林的外甥。当火车开走的时候，乌云泪水连连。他忽然有了一种害怕的感觉，他从来也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意识到自己丈夫的心硬。1962年夏天，乌云生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一个长得模样俊俏的女儿，乌云给她取名叫香月。孩子是顺产，乌云已经体会不到生产的痛苦了。他想，这跟母鸡下蛋没什么两样，咕嘟一下就生下来了。按照乌云的状况，他在一天之后就可以离开医院回家了，同时把他的女儿抱回家。可是乌云却没有走出手术室，他躺在那里没动。在助产护士处理完伤口之后，他要人把外科主任叫来。他对他的同事说，给我来一刀，把我的子宫摘除了。外科主任吃了一惊，以为听错了。他说，你说什么啊？你疯了？乌云十分平静地说，我没有疯，我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只是不想再生了，我实在是生够了。谁也不敢做这个主。关山林被通知到医院来签字。关山林拿着手术单愣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去打搅他，甚至不敢去看他的脸色。院长闻讯赶来，把外科主任值班室的门轻轻地掩上。乌云断定这次肯定逃不过一场厄运了。可是关山林很快走出了外科主任的值班室，他已经用他那只粗大的派克金笔在手术单上签上了关山林三个大字。他的脸色像淬过火的铁块那样发青，目光呆呆的，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他愣了一会儿，嗓子嘶哑的对院长说，做吧。手术很成功。这种摘除器官的手术 对基地医院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虽然如此，医院还是派出了外科主任和一位副院长亲自主刀。乌云被摘除掉的子宫很健康，像一只在阳光下光滑丰满的梨。如果让这只梨继续长在树上，它一定会有更多的作为的。富有经验的外科主任要一位助手立刻把这只梨子处理掉，不得送进解剖室。器官实体对医院来说实在是可贵的东西，它能让很多新手走向成熟。如果你想对解剖学认真下一番功夫的话，但是乌云的子宫除外。熟悉乌云的外科医生清楚，这个健康的子宫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把它切开，就会在粗糙丑陋的子宫内壁上发现许多增生的小肿瘤，它们布满在疲惫不堪的纤维组织上，并且因为不断的刺激而迅速的长大。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孕育并产下了五个婴儿的子宫会是真正健康的，而且其中四个是在这个子宫被切了一刀之后产下的。外科主任不想让任何人在看到了这只子宫的真实面貌后对生命产生绝望甚至憎恶的念头。手术后的乌云被推进了一间安静的病房。当他从麻醉药作用下的昏睡中醒来之后，他第一眼就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那是关山林。关山林坐在他的床边，在他昏睡的那几个小时里，他一直那么拘谨地坐着，一刻没有离开。看到乌云睁开眼睛，关山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喜，他说：“啊，你醒了。”乌云躺在那里看着关山林，脸上是一种圣洁的苍白。关山林低下他魁梧的身躯，冲着乌云艰难地笑了笑。关山林把他的手伸进被单，摸到了乌云的手，他把乌云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大手里。乌云的心一阵颤抖，他感到这是多么的好啊。他为关山林生过五胎，他让关山林有了五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关山林从来没有一次坐在产房外等待他被推出手术室，可是现在他在这里，在自己身边。乌云早已经不再寄予期望了。想想吧，五次生产，五次生命之门和死亡之门的洞开，乌云还期待什么呢？而现在他不再期待的时候，关山林却奇迹般的出现了。他是怎么知道自己需要他的呢？是他一直就知道这个，还是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呢？可现在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因为关山林毕竟已经回到他的身边来了。乌云感到自己的伤口在火烧火燎地疼痛起来，麻醉药的作用已经失去了，80毫米的刀口和两条血管的缝合不能说不算一次大手术，但是乌云觉得这没有什么，他觉得这是他最好的报答，他觉得他很幸运。他想他为此宁愿再挨上10刀，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激动，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了红晕，他感到自己再一次动情了。关山林在很近的地方 专心致志地看着乌云，因为离得很近，乌云能感觉到关山林的呼吸，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关切和柔情。关山林轻轻地说：“你感觉怎么样？伤口疼吗？”乌云摇了摇头，他是疼，但是这没有关系。关山林说：“你用不着怜悯那个拿刀威胁你的家伙，如果他把你弄疼了，你就说出来，我会把那个倒霉蛋抓来，用力踢他的屁股，要不也照原样在他肚子上来一刀。”乌云扑哧一声乐了，关山林一脸严肃地说：“你别笑，我说得出来做得出来，他要真让你不舒服，我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乌云笑得更开心了，他当然知道关山林会当真的，说不定关山林真的会在外科主任的肚皮上拉上一道口子。一想到这幅画面，乌云越发觉得关山林鲁莽的可爱，笑牵动了伤口，乌云不由得哎呦一声。关山林惊慌地问：“怎么了？你怎么了？”关山林把乌云的手死死地握着，好像疼痛不是乌云而是他。关山林这个样子让乌云深深地感动了，他是那么的温存，他以为乌云是一个脆弱的瓷娃娃。乌云把脸别过去，朝着里面的墙壁，雪白的墙上有一只美丽的七星瓢虫在轻移帘布，不时震动一下他那一对娇艳的翅膀。乌云把脸转过来，对关山林说：“啊，对不起。”关山林问：“ 什么？”“ 我不该瞒着你做手术，不该自作主张。”“ 谁说你不该啊？你当然该。难道这有什么疑问吗？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了，五个小当兵的，我们总不可能永远这么生下去吧？难道你想生出一支军队来吗？哎，就算你想啊，我也生不动了。我已经五十了，我不是一个优秀的父亲。我只要你，只要你在，只要他们没有把你从我身上摘除掉，这就足够了。” 听完这话，乌云十分委屈地抽打着，可是他不是我一个人的，连我都是你的，我有什么权利这样？ 关山林听完这话，把身子往后移动了半尺，一脸严肃地端详着乌云。乌云在手术台上是多么的勇敢，顽强的就像一个孤胆战士。可是现在，他却完全像个孩子。关山林让自己完全扶上去，他把乌云小心翼翼地搂进怀里，轻声地说：“ 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再不会有什么能够伤害你了，我保证，再不会有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乌云的头发，而乌云则把他的整个脸全部埋进了他的怀里。乌云的身子在轻轻地颤抖， 他想，让我死吧，让我死吧，我是多么的幸福啊，我宁愿就这么死在他的怀里。 他们就这么拥抱着，长久不说话。后来乌云在他的怀里安静地睡着了。墙上的那只美丽的七星瓢虫这时候终于爬到了窗台边，这回它真的展翅飞了起来，溜过窗帘，一直飞到阳光灿烂的院子里去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